对，反正不是课本， 哎，不是课本，甭管是杂志啊，还是那个什么教科书啊， 作文选 啊， 对吧？ 哎，还是什么这个考题答案啊，什么对啊？ 课外读物看考题答案呐、 我就看呀、啊。 哎呀，你可太有出息了。哎、 没有，这以前不是老有那种吗？叫 希望好了说啊， 就是跟这个课本是配套的一种 练习册。 不是练习册、 哦、 它有一些比如说这些题的解析 哦，有 就那种书 哦，课外就读这个， 哎，我就喜欢看这个， 要不然大帅读不通研究生。 哎呀，我看完了以后，老师上课提问，我就哈，我第一个回答，老师啊，可神奇了，以为，哎，其实那个时候还占了一个， 不是吧？你是把老师教学参考给背下来了？ 不是，你看啊、哦，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就是现在你可能这种书随时都能买到，对吧？你上网各个地方都买到。 那您那是哪来的呀？ 我那个还真是托那个就是已经上大学的哥哥姐姐们给买的啊、 坏了啊，这就快说漏了、 哎哎哎哎、 不深究了， 哎， 咱就说说难忘的课外读物。 对对对、哎、您不能光跟我们说名啊，就是说这些读物 哪些影响， 哎，或者是你跟他之间啊，这个有什么，就像我这种故事，对不对啊？ 对， 我就看了这些书，我就为了 助长了虚荣心， 哎，没有能够好好的回答老师的问题。 哎呦，全班老师就以为全班水平这么高了， 哎， 啊、耽误了同学们进步。 老师就不好好教了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哎， 来看一下，忙里偷闲说早安早安，发现你俩一上节目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带着风来的呀、啊！哼、 哎， 我俩姓， 我们俩出门容易吗？ 他姓王，我姓龙。 我天哪！哦，你姓龙啊？ 来这样啊，大家通过 大帅啊、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啊。这个叫怎么找到我们呢？您可以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哎， 是这样。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说说新闻，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病，您可以通过绕行来节省送诊停车的时间。 绕行怎么回事呢、 哎、 一会儿说说。另外，北京首批20家老年友善医院授牌， 六部委警示防范消费返利这个风险， 还有疯魔的选秀经济需要降温了。好，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哎，先来说说这带孩子去儿童医院看病的事儿。 是 啊，咱们都经历过，咱附近也有这个小朋友看病的医院。 嗯 啊，车也很多，你说不开车来、 哎、 有的时候不打车来， 那孩子生病了， 对 吧， 并不像我推着自行车把我推去了。那怎么办呢？家长停车困难啊，许多市民呢就认准一条路了，不知道可以通过绕行来节省送诊停车的时间。最近呢，在儿童医院门前疏导交通的交警手中多了宣传卡和一张放大的二维码。 哦， 哎，这个您可以扫啊，交警手中的可以扫。 嗯， 他们边疏导边向排队的司机发放，用微信扫码后呢，手机中立刻出现了导流地图，不仅可以了解绕行的路线，还能查看停车场的位置，就周围有很多停车场。 嗯， 哎，选择地图上交警推荐的绕行路线呢，高峰期可以少堵10分钟。 哦， 另外呢，西城的交通支队西单大队新排查出医院周边200多个停车泊位，可以让就诊的车辆来停放。 没错 啊， 据统计，今年春节到现在，儿童医院周边拥堵警情下降13%，车辆通行能力提高27%，门前排队长度缩短15米，医院周边堵乱问题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啊。 真不容易啊，小曼，我看咱们这儿那个儿研所 啊 还在建国门地铁站那有摆渡车呢。 哦， 就确实有人没法开车， 就是说你不用开车来了，你然后我坐地铁过来，我们给你拉过去。哎、 对对对对对， 挺好啊，因为确实是孩子生病了以后家长都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再遇上堵，这心情就更乱了啊。 对对对， 好，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老年人也越来越多了，那高龄老人看病存在着很多困难。 没错， 最近呢北京首批20家老年友善医院授牌，高龄老人可以享受就诊绿色通道，这20家医院将通过建立老年人绿色通道、老年患者用药咨询窗口、护送到病房等服务措施，提高老年人就医体验。北京市卫计委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底，北京市60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是358.2万人，占常住人口总数的 16.5%。 因为年老体衰、多病共存、发生失能失智等原因，老年患者的治疗和护理比较复杂，需要涵盖医疗、社会、 心理等多方面的这个照护和管理啊。对于老年健康保障也提出了更大的一个挑战。那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了，从医疗服务到硬件设施再到人文关怀，这些老年友善医院都将针对老年人的特点提供更好的条件以及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哦。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 哎， 对吧，就得照顾的贴心一点啊。再来看看丰台区昨天公布了2018年要为百姓办的重要民生实事，25个项目从生活的各个方面让居民享受实惠。其中方庄三个社区进行了老旧小区的综合整治，为老楼加装了100部以上的电梯，建设一处城市休闲森林公园，143片专项活动场地，建设42个电动自行车充电棚示范点。这个电这是挺贴心的哈， 集中起来嘛，也免得就是大家私自乱接电线啊，各种冲啊。 现在停车大家稍微顾忌点别人。 再来关注一下啊，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近日由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正式发布，这是面向我国英语学习者的首个英语能力测试测评标准。标准将学习者的英语能力设为9个等级，就这跟钢琴似的了啊，有助于解决目前英语考试种类繁多、标准各异但难以比较、互不衔接的问题。这个量表呢，将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以语言运用为导向，将学习者的这个英语能力啊，从低到高划分出基础、提高、熟练三个阶段，更设9个等级。那对各个等级的能力特征进行了全面、清晰、详实的这个描述。哎，你就王毅对这个怎么看？ 对，高磊不行了，高磊那是假的。 啊，高磊是12级嘛？ 人家一共才9级。 哎，这一下子 又冒牌， 一下子就戳穿了他。哈哈， 他这么厚重可能也不太容易说。 好的，各位，今天咱们跟大家一起啊聊一聊让您难忘的或者是记忆深刻的课外读物都有哪些，您跟他之间有什么样子的难忘的回忆呢？是有过什么样子的幸福时光呢？ 到的那一天，说不出莫名的感觉，你的笑轻轻柔柔又甜甜，融化我的世界。每当抱着你的瞬间，忍不住亲吻你的脸，你那温柔会说话的双眼，照亮我的一切。你的快乐悲伤我了解，陪你笑陪你哭一遍又一遍，会用心建构你想要的世界，幸福在蔓延，紧紧抱着你在身边，是我最幸福的时间，生命因为你变得更完整，谢谢你的出现。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都说了怎样的故事。ZYD 就说了，说那时候啊，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课外书，向同学借了一本格林童话，没看完被要回去了。从那以后对自己喜欢的东西一定要花钱买下来啊，让它成为自己的，尤其是书籍。现在呢，小的上学只要他想看的书一定买回来，不去图书馆借，因为书是可以反复的看，再次读的感悟会有不同。哎，你看小时候的 一次经历，让他这个以后直接改了一些习惯啊。哦， 主要是跟书的内容没什么关系，这事儿对吧？ 哎，对，但是我觉得可以啊，大家可以聊一聊， 对不对？只要跟课外读物有关的都可以、啊、 对对对对，都可以啊。 是， 好，再来看看您 说对他影响特别大的就是皮皮鲁和鲁西西， 哦， 郑渊洁神话大王里的故事， 嗯嗯嗯， 我也爱看。 哎，再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糊涂旁观者说了，是小灵通漫游未来，小布头奇遇记，是我小学是第一次开始读的，算是文字为主的图书。 哦，都是 小灵通漫游未来， 啊、 你看过吗？ 没看过， 我怎么你也没看过？您哪一年的？ 不是，但是小布头奇遇记我好像看过。 啊、还有那个有位朋友问我说，小人书算吗？当然必须得算。我记得以前有那种就是那个画小人画，就是那个 就叫小人书， 就叫小人书嘛，上面有画的嘛，那种的。哇、哦哦，那时候看的那个痴迷啊！我跟你说， 看的是什么？ 嗯，《西厢记》好像是吧？ 懂了，懂了，懂了 啊！ 现在的观众打小就在外三岁看老、 哎， 一点 不 假。 哎、你别说啊，这个刚才《西厢记》开玩笑、 嗯， 但是我记得以前，因为那个时候书的资源比较少，我有一个叔叔啊，他正好是开小卖部，开小卖部呢，他里面就开始往外租书。 哦，租小人书， 哎，租各种书， 哦、 然后呢啊，我可愿意去他那了。然后在那里边，我就曾经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一套书，你知道那套书叫什么吗？ 我做好准备啊！ 四大美人，哦，那个时候，哦，在我内小的， 能体现你人真实的， 在我小小的心灵里， 就对呀， 就种下了美的种子。貂蝉 哦， 那个王昭君 哦， 对吧？ 对， 还有那个西施 啊，对，有， 还有什么 说 还有什么这个杨贵妃好像是吧？ 哦， 四大美人嘛， 对， 我记得。 是是是， 哎呀，当时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哎呀，那个不是小人书啊，那个是纯文字的。哎呀，写的那个美啊， 是文字还是图片啊？您记住吧， 文字啊。好，再来看看其他的、 哎、啊，我来说说路况啊，有几个有事故的路段，一定要大家都来关注一下。 哎， 京开高速九龙山庄进京方向有事故，哎，您得注意避让。还有呢，南六环东向西太和桥路段也有事故。还有目前呢，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双桥到高碑店，这个高碑店桥西啊，这个路段呢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呢，目前这交通运行压力也很集中。 嗯， 周末这么早， 对呀、啊，这个周末有点奇怪啊。来看看大家，就如果起了的话，就跟我们聊一聊啊。像小意思说了，我印象深刻的课外读物呢，我忘了。我能说一个上学时候买的杂志吗？可以，都可以，杂志、课外读物。对， 他说我也看过这《 当代歌坛》， 我有好多呢。 是吗？ 大嘴鳄鱼吗？ 啊，那里边我还真没看过。 那会儿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突然出了这么一本专门写乐坛的杂志，都是写流行音乐、古典音乐都有。 哦， 啊，这个古今中外，就外国的、中国的都有。 哦， 很少，而且很洋气，那封面做的每次都是亮闪闪的。 哦， 啊，然后里面还有那个读者投稿，虽然我没投过吧， 哦、 但是我印象特深的是有一个人写了篇文章，就说自己老了， 哦、 然后林志颖也老了。林志颖在台上唱歌，大家呢努力的颤颤巍巍的站起来，可加油！ 哇、 哦！就是说，当大家都老了的时候，我们的、哦、就是老粉丝、老偶像。 哇、哦！ 我老了可不去参加这个。 小意思说了，我觉得好多80后可能都买过这个杂志啊。 绝对是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您说新闻，您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话题是，您印象深刻或者是曾经比较 有故事 的那些课外读物啊，的经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说新闻。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来说一条几条热点消息啊。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示说，近期一些第三方平台打着创业创新的旗号，以购物返本、消费等于赚钱、你消费我还钱为噱头，承诺高额甚至全额返还消费款、加盟费等等，以此吸引消费者、商家投入资金。这类这个消费返利不同于 正常的商家返利促销活动存在比较大的风险隐患，各位要注意。 是，那我花钱他给钱，这不吃饱撑？那具体来说一下啊，这一类的消费返利存在三大方面的风险。首先呢，高额返利难以实现，返利资金主要来源于商品溢价的收入、会员和加盟商缴纳的费用，多数平台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实体经济和收益，资金运转和高额返利难以长期维系啊，不过是拆东墙补西墙的关系。其次呢，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一些平台通过线上线下的途径以预付消费、充值等方式吸收公众和商家资金，大量的资金由平台控制，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 其实我对这个真的是一直都心存芥蒂啊，就不太敢相信，你说连个实体地儿都见不着它， 对 吧， 别贪着便宜了、 此外呢，它的运营模式还存在着违法风险，一些平台虚构盈利前景，承诺高额回报，受益或者是默许会员加盟商虚构商品交易，直接向平台缴纳一定比例的费用，谋取高额返利。平台则通过这个方式呢，达到快速吸收公众资金的目的。部分平台还采用传销的手法，以所谓的动态收益为诱饵，要求加入者缴纳入门费，并且拉人头发展人员加入，靠发展线下啊下线获取提成。平台与参与人员的上述行为具有非法集资、传销等违法行为的特征啊。 其实是利用了很多人急于发财呀、所谓的成功啊，就有点贪的这个念头了。 嗯， 不是，你尝试一下，比如我说，哎，下个月的饭钱大帅你都出了，我的饭钱你都出， 哎，凭什么？ 你看看，这都不管，他买东西都替您出钱。 是吧，所以大家注意啊， 你怎么那么抠？ 我怕犯法啊。来看一下啊，其他的 请我吃饭就犯法呀， 这万一我就是吧， 非法集资的、 非法集资请吃饭。那个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选秀经济。 哎呀，这更烦人。 哎， 门票炒到25000一张， 这什么呀？ 听呢，还以为是世界顶级演出。 那什么演出啊？ 你不知道啊？这只是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的决赛而已。 哦， 哎呀，咱们俩也没什么希望。 嗯， 一群没出道的所谓偶像唱唱跳跳，不仅让门票炒出了天价，更激发了让人啧舌的参与度。节目总播放量超过28亿，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136亿，粉丝自掏腰包声援偶像，决赛期间甚至花掉了2000万。哎呦。 哎， 我肝都颤了。如果单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这些数字着实惊艳。不过一档造星节目的铜臭味浓重到如此地步，总让人觉得不大对劲儿。 其实这档节目令人感到新鲜的是流量，内核其实还是十几年前选秀鼻祖超女的老套路。那到了今天的新媒体时代呢，粉丝和偶像互动越来越便捷，就连撒钱的方式也到了那个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的地步啊。比如说筹钱为偶像投票、打广告、送礼物，这都是常态，账单就是爱的凭证等等，这些就这些宣传语啊，粉丝们用这种直白的方式消费着一夜成名的幻梦啊， 厚脸皮的宣传语。这 那 就像偶像练习生来说呢，拿这个来说啊，节目的花样赚钱方式令人目瞪口呆。出品方的视频网站上呢，一天只能投一票，花钱买个会员身份就能多投一票，买一箱赞助商生产的饮料呢，就可以获得48次投票机会。可以说偶像们踩过的每一节台阶都是粉丝用钱堆出来。 哎，我告诉你啊，其实他们这种模式啊，其实在很早在日本是最早开始使用这种方式的。 对， 比如说他们的那些偶像这个团体啊，就是或者是经纪公司，他们会利用比如说你交达到一定的钱，然后呢，可以跟粉丝握手，偶像握手， 握手会， 然后对，就等等的。其实他这种养成方式，就是在很多年前都已经使用过。 但是他那个标价吧，应该说还算是可以理解，比如说十几20块钱，见一面握手聊会儿天，但是你这个就没谱了。 对，所以在制造偶像的这种狂欢当中啊，我们很少见到苦练内功。更多的是那见到那种什么卖萌耍宝啊，讨好迎合，而且很少见到理性的支持，大多见到的是那种日常互黑，你说他不好我就骂死你啊，你说啊作弊刷票等等。 不是说这个节目就不好，而是说能不能正常的来搞一段这样的节目。 是， 一个门票这么贵，投个票得买多少箱这个饮料。 反正这个粉丝的行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难以理解，但是只是希望能够 家长也管管， 换一下理性吧，毕竟不是说你心甘情愿就什么都可以啊。 放开你的手，看你小心地学会了走。你心中不明白离愁，于是快乐地不回头。简单的心，简单的要求，最怕看见你把泪儿流。原来是没有梦的我，如今却被你来感动。世间冷暖早就看透，为你我愿一切从头。聚散悲欢，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读物啊。这个不忘初心说了，小时候看漫画，看《七龙珠》，一共43本。哦，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当时就如果哪一本买不到，那简直了，就哦，太痛苦的回忆。说小时候没有没人买一整套，都是他买一本，他买一本。从幼�儿园开始看，到所有看完已经6年级了，不是按顺序，但绝对一本都不差，每一个情节都刻在心里。那时候要知道，谁有一本《七龙珠》，必须要借到，追到他家也要借到。当时好执着呀，自始至终我一本都没有买过，合着全是借人家的是吧？ 哎呀，比你还抠的人出现了，大帅。 但是谁有了？肯定是我第一时间借到，当时好霸道啊，我必须第一个看，好怀念当时的无忧无虑啊。 现在有代价了吧，这也太霸道了，人家买了还得你第一个看， 哎， 人才。 来看看 秋高气壮说，小灵通漫游未来是科幻读物，里面提到的手机、三色棉花、5D 眼镜啊、5D 电影和隐形眼镜都变成现实了。 哦， 50年代，好像一辆魔说这是50年代的科幻故事。哇，这都 哇，50年代，你别说，还真是 多么的厉害！ 你看，一丈魔还说了，他都看什么？还给我们发过来照片。他说什么？看《奥秘》， 看过 《幽默大师》， 看过。 哦，我这个我也看过，《学语文》 就看过一本。 哎，就看过《幽默大师》。说别的同学画画都是因为喜欢看漫画，我画画是因为喜欢看《奥秘》，里面的很多科普知识都是通过特别炫酷的画展现出来的。你们谁还有印象吗？《奥秘》他发过来了，哇，他到现在还存着。这些书啊， 和现在这种科幻电影的风格没什么区别。 哦， 那封面对吧？ 对对对对对。 我就看过一本，就发现太可怕了，后来就不敢看了，你知道吗？ 哦，你这胆气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聊一聊您印象深刻的和课外读物之间的那些回忆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混的都乱，穿上绸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 嗯， 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中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至4月20，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100%！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狂饮喜欢直径，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4月5日至15日刷广发信用卡，在北京 SKP 消费满额送惊喜，最高可得1000元礼金卡。详情请关注微信号广发卡北京，或见店内海报。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街上雨景，国富民风，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我看的是那个香港这个出版的《一千零一夜》啊， 哦， 当时卖9.8块一本，1973年出版的，全是繁体字，一套3本，一本800多页，老厚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的重点是那个翻译啊，简直是纯翻译啊，机器翻译的吧？比如《宰相的女儿》穆罕默德·山鲁佐德为拯救无辜菜农弗老西德鲁的黑色头发的小麦色肤色的女儿自愿嫁给国王。 哦， 哎，看得我这个累呀，啊！但是我还是利用上厕所的时间把它看完了。 好家伙，哎， 这个实际上是用了英文的语法，对不对？ 哦， 就直接是等于是机器人翻译。 我估计是机器翻译的，那人不可能翻译成这个样子啊。好，再来看看还有一些其他朋友给我们留言，让魔说了，说当年看过当代歌坛的那都是小潮人啊，我没买过，都是借同学看的，第一是贵，第二是没有留下来的意义，哼，快餐杂志。 总不会比我的人头发下去的快吧。来看看他媳妇儿魔法儿怎么说。哦，记得上初中那会儿，班里的女生像疯魔一样看席绢于情，你们两个人知道吗？ 知道，那时候男的看金庸古龙，女的就看席绢的嘛，那个书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哎，言情小说啊， 我可不能说我看过小魔女的人间实习。上错花轿嫁对郎，我这都没看过啊。 啊，都不知道。 不知道，都一天得看完，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哦，哎，你还真看过这种书。我反正我对于女生看的书，我们当时记得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的是租书的地方，就有很多那个学校门口都有很多租书的点儿，然后进去以后他都给分开啊，就比如说， 哦，男的跟女的不 一块，哎，对，就是言情小说都摆在一起， 哦， 从来都是跳过去，哎，不看那种东西。 那你这是跟女同学关系不好 哦， 他们非给你看的，你看看吧，这个挺好的。 哎，这一会儿，就我想起， 哎呀呀呀， 我又想起个事儿了， 我关心的故事发生了， 哎，我给你们讲一下啊。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人呐，啊，是很纯的啊， 哎， 这个， 不用做这些铺垫啊，我们自己 真的是 品味 是这样。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一同学，就我们宿舍一个哥们儿，然后呢，他借了一本小说，这个小说里边呢有一些，比如说对于这个亲密镜头的这个描写啊，就是恋人之间的，啊， 大人看的， 哎，就是比如拥抱啊、亲吻啊这种方面的描写， 哦，但是小朋友看着会觉得很新鲜。 哎，不，没，这个不是小朋友了，已经十几岁了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班一个女生要进去看，她当时没想想什么呀，她把这借去了 啊，哦， 那个女生就借回去了。等那个女生再还回来的时候，就低着头把那个书就还给了她， 哦， 她也没想什么呀，结果后面往后接着看，会发现那些细节描写都被撕掉了。那个女生，我是觉得 这不可容忍， 对，这不可容忍，唰唰全都给她撕了， 她没拿那个黑笔给你画了。 当时 看到这儿没了， 哎，乐死我了，这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记忆。那时候人看到这些东西就觉得啊，你怎么能看这种，这里边有这个， 对。对，开放的观念不一样。 哎，对，好，再来看看大家的啊， 写到什么程度也有待商榷，我看。来看看课外读物啊，难忘的葫芦娃。 哦， 葫芦娃是书吗？ 是，那是动画片吧？ 我想弄死那个蛇精。 嗯， 气死我，气得睡不着觉啊，因为看那蛇精欺负葫芦娃。正义，太正义了。 哎，这个好， 很纯嘛。 忙里偷闲还说，大帅难怪你这么成熟，看书都这么经典。 嘿， 我曾经喜欢的刊物就是读者文摘，这个今天早上出现的频率最高，啊， 最高，我们一直没舍得念的 小说月报， 十个了人了。 哎，说， 哦，我也看过这个， 说这个小说月报我也看过，说觉得比现在一些刊物啊电子版读物含金量高多了， 是是是， 很留恋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知识性的读物选择很多，学生时代的课外作业也很少，有时候有时间选择自己喜欢看的，你俩小字辈肯定不懂。 哎，行，那好吧，就不懂。您都说我们不懂 了。阿姨，不，得看照片，大姐， 你注意点啊，这可是血液科的老师 啊，是吗？听说换血对身体有好处。 我天哪，没有不占的便宜。 哎， 紫金王朝说是读者，但是那时候我对那个杂志叫 Size 也特别喜欢，因为高中时很喜欢那鞋。 哦啊， 对，是有个杂志，就你鞋的尺码嘛， 哦， 就 size，多少多大 size， 就是可能跟体育 专门是， 那个， 不专门就介绍鞋，只介绍运动鞋。 哦， 特别还有一个叫鞋帮，好像还有个杂志， 是吧？ 对对，我同学，哎， 这种细分类的读物真的是好多， 就那会儿就精分了嘛。 嗯， 不是精分啊，是细分。然后大家同学就看他，我想这几本破鞋本，你说跟那翻，又看着还画呢，照着那上面画。 其实你看啊，这就是你看喜欢计算机的，我们那时候 买的大众软件、哦、 对对对，那个超级火爆， 对对，大众软件，什么电脑爱好者，这都一摞一摞的， 全就是全世界的最新的电脑前沿都在这大 都在那里边。而且我跟你说，那些书留下来特别有意义，就是我有一天我回去翻，就我现在还留着一些，就翻那个时候的显示器的价格，因为它那上面出一些新的软件、啊、硬件都有价格，就那种大的，你知道带着个大屁股那种显示器， 散热的那、 啊、对对，叫 CRT 显示器， 对， 8000多，就那一个显示器，那个时候8000多，你想想， 巨资也是， 对啊，我一个显示器8000多，这真的是不可想象。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 怎么这么黑呢？ 欢迎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说一说跟那些课外读物有关的记忆。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微信里边有一个加号、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有在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广告也是太短了，我这哈就刚打完。 来看一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啊。 好， 中国男排今年要打的硬仗不少啊，来关注一下啊。 对，这一赛季中国男排联赛总决赛还没结束，除了京沪两队的国手，其他中国男排的队员已经在主教练洛萨诺的率领下展开了集训、 嗯、 这一次呢全明星周末活动，中国男排也是在训练当中抽身前来参加的、啊、 嗯，着眼2020年东京奥运会资格赛，国家体育总局排管中心决定组建国家男排 AB 队，推行大国家队理念，第一批集训的名单就有21人之多，在第一批参加集训的队员当中有不少年轻的新面孔，包括在联赛当中表现抢眼的浙江队18岁主攻手张锦应，还有这个去年在世俱杯上发挥出色的山东队二传刘萌，以及全运会青年组冠军队成员山东队的副攻手张祖源等等啊。 哎，2018年呢，中国男排的比赛机会也是比较多了，除了世界男排联赛、世锦赛和亚运会、亚洲杯之外，还有不少热身赛。5月5号中国男排呢就要前往阿根廷集训，而且和阿根廷国家队进行热身赛、 嗯、 简单查阅一下赛程呢，中国男排今年的对手有巴西队、日本队、意大利队、法国队，这比赛水平都很高啊。 嗯， 这对中国男排而言将是一系列难得的锻炼 啊。 这话说的还挺冷静的啊、 嗯、 锻炼也不知道实际上就是前说的巴西日本的时候我心里都一紧、嗯、 对对对。再来看一下这个文婷姐妹啊、 哦、 澳游新花样英东杯国际泳联花样游泳世界系列赛暨2018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本月20号到22号将会在北京奥体中心英东游泳馆举行。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花游的标杆人物蒋雯雯、蒋婷婷姐妹呢作为中方选手代表出席，表达了他们将继续征战花游赛场的意愿，年过30结婚生女，这些都无法阻止这对花游姐妹花仍将在泳池当中绽放的决心，他们的职业生涯还远远没有到达终点呀、啊、哦，特别棒、啊、 必须鼓掌加油，这是 双胞胎的姐妹花。 他们现在都已经妈妈选手了。 是啊， 对吧？ 2013年曾经退役过，但是为了继续追寻花游的梦想、嗯、已婚且各生有一女的两位31岁妈妈选手在2015年选择了复出、 哦、哇， 学习这样的精神啊。 对对对，经过不懈努力， 依然很美丽 啊、姐妹俩在去年的天津全运会当中毫无悬念的夺得了双人冠军，并且在此后的布达佩斯世锦赛双人技术自选项目当中为中国队斩获一枚银牌啊。 对对对，而在发布会后的媒体采访当中呢，谈到各自的女儿，两个人都是满眼泪花，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嗯， 姐妹俩的女儿相差半岁，文文的女儿3岁半，婷婷的闺女快3岁了。蒋婷婷说呢，虽然不像我和姐姐是孪生，但她俩长得也很像、 嗯、 以后他们要是喜欢也让他们从事花游运动。 哇， 哎，我觉得作为女性来说哈，要是让跟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要割舍下来去参加比赛，离开这么久，其实是要很大的毅力， 对 和决心的啊。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非常关注的欧冠比赛吧。那昨天的这个抽签也已经出来了啊，四强的对阵也已经明确了，那就是皇马对阵拜仁，利物浦对阵这个罗马啊。而且这次我觉得是皇马是遇到了硬骨头了啊，德甲的冠军拜仁慕尼黑，看看皇马能不能这次再躲过一劫啊。 再来学住逢生也是有的， 哎，也是有的，也是有的啊。当然我们还要再来关注一下这个 女足吗？ 女足，中国女足将会对阵日本半决赛啊，亚洲杯的半决赛。澳大利亚呢是 PK 泰国啊，而且跟大家预告一下，中国女足的这场比赛，哎呦，还时间还挺，4月18号的凌晨1点钟，中国女足亚洲杯半决赛对阵日本。凌晨一点， 对他们的关注真的不太够。 对， 对吧？那对男足关注那么多呢，还没 你看人家亚洲杯今年成绩特别好啊。 对，哎，不过泰国女足这么不错，也比较 哎，这个还你真别说 啊， 这个这两年 这么平静的一个国家， 对，还有越南，人这几年足球发展都层层的，我跟你说， 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哎，咱们还输过人家男足，还输给过人家男足5-0呢，就哎是5-0吧？还是0-0啊，反正好像输给过 一个球没进是吗？咱们 我忘了，不敢瞎说啊，一会儿有知道的，我记得有一次反正特别耻辱的是输给泰国还是马来西亚来着，忘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咱们今天的话题，那个叫做你和 课 外读物的那些回忆。 养几个孩子是我人生的愿望，我喜欢他们围绕在我身旁，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哎，来看看大家的这个跟课外读物的那些回忆。华夏幸福这个李殿雷就说了啊， 天，这是坑啊，这个 说那个高中那会儿啊，网络不发达，看 NBA 只能周末电视看直播， 真的， 所以那会儿零花钱都花在了买这个 NBA 杂志上面了。那会儿啊， 贵， 对，全班同男生分着看，里面要是有一张明星海报，嚯，那简直了，所有男生追在屁股后面讨要。那会儿呢，我几乎30支球队每个球队的队员我都知道，不管是首发还是替补，而且那个时候正好是北卡南麦西科东爱的时候，老怀念了。这北卡南麦啊，我刚才在这就是南麦应该是麦迪，西科科比，东爱艾弗森，北卡是谁？我就没想卡谁呀、啊？ 但是朋友都说他 想 卡在这儿了、啊。 嗯，这卡在这个卡 上。我们看看不一样的韩卫东，60后，看的是什么呢？ 哦、 增广贤文。 哎， 现在不记得了，但是记得的一些是弯弓当弯强，用枪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哇、 哦！要么就是人心似铁，官法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 你看看 人家那写的好，其实这个、 哎、 现在的小朋友也应该看看， 也应该看看，真的是啊、 犯不得官法呀，各位。 嚯、哦，真的，你看啊，还有达克轮胎就说了啊，我就不说书名了，我给你们说作者吧。金庸、古龙、梁羽生、陈青云、萧逸、李良、柳残阳、欧阳青云、欧阳墨云、金童，还有那些仿冒的作者等等，好多好多。我就记得我把一个租书的小店都看完了，这家书社的名字好像叫 独来独去， 独来独去就这么多啊。 还有就是小时候呢，什么必读的四大名著，我感觉那是小时候习惯真好，每天都捧一本书，看课余时间或者是写完作业就看书， 真好， 是吧？哎呀，你看 那会儿是老看书， 因为没有别的玩的嘛。哦，卡特，卡特啊，我的大帅哥卡特，卡特啊， 那会儿 麦迪的表哥嘛，嗯， 看书看到了。家里说你不能下楼去玩一会儿吗？ 哦，你那时候 天天跟这看书。 王一是非常爱看书的， 但是 我跟他是没法 比，没有人玩。 我是因为周围太多玩的人，所以就不太。 你看、哎、我在胡同里的时候就不怎么看书，上楼了就接不着地气了。 哦，就被憋的只能看书，哎，多好。 月月鸟说，读者作为一个在北京打拼的甘肃人，习惯了有事没事拿读者翻翻。 哎， 这读者还就是甘肃的杂志。 哦。哎，是吗？ 对，就是甘肃的杂志。 哎，真是不错。那个读者到现在我有时候还会买。 对。 他但是我会买他那个合集啊什么的一些文章。 一口气看。那会儿没有什么鸡汤文，但那会儿写的事儿你都觉得是很认真写的，是真情的故事。 嗯。 现在这网上你就觉得有的是穿凿附会。 对对对。 刻意煽情。 有一些真的是。 对，就是大家对真假还是能分辨的。 哎，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您和课外读物的那些美好回忆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关注一组资讯，近日呢，土耳其高分纪录电影《爱猫之城》现身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展映纪录片单元来展映活动啊，并在展映同步举办的是喵去恒生蒙利莱西的这个主题发布会啊，首度曝光一支由国内人气声优团体北斗企鹅工作室配音的喵去恒生版预告片。预告片当中呢，其实来自土耳其的萌猫们以充满个性化的声调展现出不同的喵声，让人引俊不止啊。 这么着啊，以后凡是写的这主题发布会的主题这么不适合来念的，我们就取消掉，这都是视觉文字。 喵去恒生蒙利莱西啊， 瞎折腾。在经历了漫长的选角过程之后呢，去年11月迪士尼真人版花木兰电影的女主角终于定了。 哦，谁不是刘亦 菲 吗？ 哎呀， 这好像有说过啊， 但是后来又说甄子丹也加盟这个了电影啊。那他倒也合适，演花木兰的导师唐指挥官。 哎呀，好呀，这个肯定是有段爱情故事啊。来 换一个消息， 换一个消息啊，这个警匪题材电影低压槽欲望之城将于4月28号上映，该片由张家辉跨界当导演，徐静蕾演反派啊。 哎，这个我有点期待啊，他演个传统型的没什么表情我倒不太喜欢，演反派 我觉得徐静蕾很适合演反派。 对， 徐静蕾 没有表情， 没有表情，而且整个人透出了一种，就是那种冷傲。 不是他做的表情，你忽然觉得也不是特别真。但是我很期待， 哎，很 期待 啊。 嗯，低压槽啊， 嗯， 还有什么？ 中国有嘻哈第二季更名为中国新说唱了。昨天官方微博首次发声称，爱奇艺中国新说唱正式起航，全球海选启动。 嗯。来，我们看看这篇吧。 啊， 演员导演方旭近些年呢以老舍先生作品著称。 哎呦，方旭老师真的是。 我这一辈子猫成绩离婚 二 马之后，对，最近呢再度抛出了重量级的作品老舍赶集。他从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创作的一批短篇作品当中呢遴选出了六篇，构成了话剧的骨架。5月19号20号呢这个话剧会在天桥艺术中心来演出。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交响乐之春每两年举行一届，是国家大剧院为中国观众打造的交响乐的盛事啊，已经逐步成为了一项优质的艺术品牌。那4月18号浙江交响乐团浙江组画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原创交响乐社戏将受邀作为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品牌音乐会之一，在国家大剧院隆重上演。 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互动吧。 哦，好，来看一下啊。嗯，好，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各位跟那个课外读物有关的那些回忆啊。 差点说成读者。 海与风声，人与境遇又紧张变倾听，谁人性重要寻觅甜甜梦境。各天边，人如鲸鱼陪你畅快入眠，船儿徐徐和那海潮直和应，水吧别惊醒，小脚趾，你会爱上探险，整个历程坐不定。你很想一天攀到高山看星，小眼睛，你会看遍世间可爱事情，让耳朵。 来看看杨云峰说了，他说听了这么久的节目第一次互动，今天必须停下车跟你们聊一聊。高中三年每周必买科幻世界，一本5块钱，一共买了3年，看完之后就珍藏起来。现在大学毕业都10年了，前段时间呢偶尔翻开都是新的一样，里边好多本居然都加着5块钱，应该是当时省的钱买书用的。哇，这个翻书翻出钱，这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关注人那书 啊、哦、 关注人那钱 哦，关注书啊、哦、 真是不怕谁拿、 哦、 就怕你垫。 来来来再看一下。 有路况啊，来说说路况、嗯。目前呢是这样，东三环双井桥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后车呢排队到分钟寺桥。东五环远通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行不畅。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 嗯、 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东向西车行不畅。还有呢是在北三环太阳宫桥到安贞桥东向西，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西二环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南向北，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以上的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 嗯，还有很多朋友像丹国飞 fly 风动武静孙天翼都跟我们说到了那个卡特的事儿啊，谢谢大家、 啊、对对对。 来再来看看这个逆流时光说了，过会儿啊坐等什么坐等检车什么意思哦，等着那个检查车呢， 验车呢 啊，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听一会儿。我4岁半的儿子每天一上车就说我们出发吧啊。 哎呀真是太乖了。 哎呀上初中那时候呢，从姥姥家的书柜当中无意拿到一本书是天龙八部，总共4本但丢了一本、 哎、 看完以后导致我电视剧的天龙八部觉得太没有意思了哈。 这都是 看了书就真的不能看电视剧。 姥姥平时锻炼使的吧，这书。 哎，你别说，有的时候老人家里啊，他们放的那些书会，我也是从我姥爷家里，就是拿了一套书，每年寒假暑假回去没有书看的时候，都翻那套书《隋唐演义》。 哦，你之前说过。 哦，对对对，都翻那套书。 激发了你从小对很多事情的想法。 哎，行侠仗义，对吧？嗯，来， 你乐什么呀？雪莲说，上学那会儿喜欢看故事会。 哦， 那会儿是老妈给定的，哦、 对， 定。 你看郭还说呢，怎么没有人说故事会呀？有了，嗯， 对。 还有郭飞说了，说实话，小时候真不喜欢看课外读物，但是爱看各种传奇故事。 那不就一样？ 记得小的时候呢，爷爷奶奶订的刊物有一本叫《山西民间文学》，后来改名叫《民间传奇故事》。 这个我看过， 哎，我也看过。爷爷奶奶看了，我也跟着看。后来呢，中学学习紧，就没看过小说。啊，但到大学才把金庸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看完啊、 哦。 那个再之后连续买过2年的故事会，一本不落，现在还有一大摞呢， 真棒！ 哎，其实这种书都不用扔了，因为它那里边的故事永远不过时。 对对，越看越有意思。我还看过一套书叫《武侠》，不知道大家谁买的，就专门都是武侠小说， 是吧？来，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卡罗拉家族特别版幸福上市，5月31日前购车，只高享2年0%利率。更多立享信息，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和卡罗拉一起畅享被爱时刻，一汽丰田。 对，

书 都还留着 啊。 我也是，就家里，你像收拾了那么多次啊，那么多回家，就是每一次我爸是我就是我爸要给我扔书的时候，我妈都说你别给他扔啊，别给他扔。 嗯， 他不让这个 留得好，我觉得 反正都留着。有的时候偶尔回去，就从那个大一个储物箱里边翻出来以后看一看，特别感慨。 笔记是吧？ 啊、嗯，特别感慨啊、嗯！ 感慨书上画了什么？ 嗯。某个女生的名字， 四大美人 来看看， 这是我们班的四大 美人，他们是 大帅喜欢的一号。 没有那个时候真不敢，那时候真不敢、 哦、 啊，连动这心思都不敢 啊 真的吗？ 就不是动心思肯定是敢动啊，但是从来不敢有任何一丝外露，那露出来 不能逾矩， 直接就打残了、啊、你知道吗？来看一下啊， 山东姑娘这么 不是我爸就把我给废了、 哦、不能瞎动心思。 哎，阳光灿烂说了，王一大帅早上好，我小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书，爸妈尽管工资不高，钱花在买书上却从不心疼。 是 妈妈一直给我订少年文艺、儿童文学，还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等，每期一字不落的都看完，然后我再给同学们讲。我特别佩服我妈，那个时候就有让我们不让我们输在起跑线上的理念，可我却让我妈妈有点失望，学习成绩不怎么理想。 哎，这都挨不上、 哎、但是我觉得你口才应该很好吧。 对啊， 因为 老给人家讲， 老给人讲故事，就肯定 后来发现记性不行。没有没有、 嗯， 我觉得你应该来我们广播电台上班。 对对对对，嗯，啊，你那儿还有什么样子的回忆？ 路况啊，提示大家，现在在紫竹桥北向南的方向北。北向南，我看看啊，紫竹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 嗯， 紫竹桥北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嗯，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呀。 哎，啊、 今天这么多哦，这还有，天哪！西二环天宁寺桥南向北的外侧也发生了事故，后车也得注意避让。 哎、 啊，今天什么心情？ 那个，对呀、啊，还有一位忽悠问我们这个。开头的音乐叫啥名啊？就是这首歌， 他得意的 那个、歌叫英文名叫什么 ？My son know what you did in dark， 就是， 我的歌知道你在黑暗中干了啥啊？ 就翻译成咱们这儿的话，就叫暗示欺心。 哎呦，我更 是不是 我更想说俩字儿慎读。 这就越来越深了啊！ 哎，深了，深了，深了啊！ 好，正好就说，哎，鬼吹灯系列， 哎，哈哈看看啊，你那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读物啊？ 啊，有啊， 谁？ 这不是这个？哎呦，怎么一丈膜还刷屏啊？ 哎，我 说再见，说学生时代最喜欢青年文摘，你们没提呀、 啊？哎，有， 一开始是因为跟风，慢慢的我比别人更喜欢他了。 还有意林。对吧？ 意林是后来的， 意林已经很后来了，是吧？ 我的印象是后来我遇到比较晚吧。 哎、 啊，小当代歌坛已经有三位朋友说了， 嗯，还有一位啊，八爪鱼说，高中从高中时代就开始订阅阅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到现在为止，80%的获奖作品我都读过， 还没成作家呢吗？ 第一本书是高中时代读过的《穆斯林的葬礼》，故事情节曲折， 特别好。 后来接触到国外著名作家的作品，像这个一些这个 日本作家 日本作家的 川端康成、 啊、村上春树、 哦、 啊，对学生时代的我影响深远。那我想知道您现在的工作是做什么？其实我真的很想了解，就是一个从小读这个茅盾文学奖作品的人，他后来能干什么？ 人家这个也可能就是爱好 啊，我知道，我知道、 嗯， 就是可以说一说嘛，对吧？你跟你现在的工作，跟你当年的这些阅读有没有？ 对对， 有没有联系？ 快跟大帅说一说， 我好奇， 急死他了， 我真的好奇，我可以拿你的案例去教育其他人嘛，对吧？好，再来看看啊， 嗯， 还有醉猫说了，小时候大概六年级吧，在我爸的书架上翻出了一套《红楼梦》，还是繁体竖排版，好在那会儿卡带的歌词大多数也是繁体，所以就认真的。就还真认了一些，那是我第一遍读红楼，反正是连蒙带猜的。哦，那么小六年级读红楼。哎，你读红楼是从多大开始？ 我第一次是在高中， 反正我记得很小，但大老人都一般不让读红楼是吧？ 不让读水浒， 人是什么叫少不读 水浒， 老不读三国， 对 对吧？ 前两年有一个朋友跟我说，哎，我特喜欢红楼，我也挺喜欢，看过好几遍，是是是， 嗯， 我后来我说你喜欢哪版的？87版。 好， 后来我说啊，我也特别，那我就别说别，我也喜欢， 哎、 我也很。 好，接下来的时间带着大家咱们出去旅游一下啊，看看有哪些好玩的去处，尤其今天是周末。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旅游板块。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五一短途高铁票吃紧了啊，还有半个月 到吧？ 对，还有个半个月就到五一了，各位如果有出行计划需要提前订票了。昨天我们通过12306网站查询发现，五一假期北京开往往返青岛、大同、秦皇岛等热门城市方向高铁动车车票开始紧俏，部分线路车票已经卖没了啊。 哦，它近啊。是吧？ 对啊， 风景又好。 哎， 以这个京津冀地区为例呢，假期首日4月29号开往白洋淀的D6655、D6657两趟动车，当天的车票已经全都卖光了。 火。 去往秦皇岛的车次则是卖到了当天晚上。开往石家庄高铁车票呢，最早也仅剩下中午出发的一等座。 火。 此外，开往平遥的列车假期首日和前一天目前都已经没票了。 嗯。 开往大同方向的17个普速车次当中，目前假期首日有剩余坐票的车次仅剩2趟。延安方向假期首日卧铺也已经卖空了。西安方向由于高铁车次较多，目前热门的早间车次呢，还可以买到一等座的票。 嗯。不过五一假期北京前往天津、上海等城市的高铁车票目前还相对充足，假期前一天下午去往杭州、南京、苏州方向的高铁车票也有一定的剩余，市民如果现在开始规划行程的话，错峰去南方过节还是不错的。 搞得你明天要去天津的人也很紧张吧？觉得 今天晚上、 哦、今天就去， 今天晚上演完我们的话剧，下午场的话剧啊，下午3点我要演话剧，你们可以去买票去看啊。然后呢，演完了以后就直接去天津参加我同学的婚礼。哎呀，我天哪！你说这个 男同学、女同学、 女同学、男同学谁去啊？是吧？ 那心情是不是很差呀？ 很复杂，长得老美了，他还要去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呢。是不是啊？ 是人家请你去的吧？ 啊，没有，死皮赖脸，我自己非要去。 哎呀，你冷静啊，不要砸了人家场子。 哎，你这没事，他安排了好几个保镖围着我。 哎，天津是这样，都晚上办婚礼。 是，我 是是是， 我是 我朋友好朋友也是。 哎，对，你别说，是 是晚上， 但是我去呢是这样，我是今天提前去参加他明天晚上的婚礼。 啊、哦、 啊、哦，就先在那儿对。 那你别跟人深入的交谈啊！ 哎呀。 别太深入了。我们来说说平谷千棵桃树等您认购的事儿、啊。这挺有意思。从今天起呢到6月份，平谷大桃成熟之前，您可以选择一种全新的购买平谷大桃的方式。 嗯， 认购桃树，参与种植， 哎呦， 收获的时候亲自采摘。 哎呦， 整个自己参与这流程。 好。 作为北京平谷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主要活动之一，情定桃花平谷大桃认购活动昨天上午在大华山镇正式启动啊。这个先期推出了1000棵桃树的认购活动，您可以通过扫描树上的二维码，团体打电话及登录桃娃啊，桃子的桃，娃娃的娃，桃娃微信公众号，这3种方式来认购。认购的价格呢，根据桃子的保底斤量不同，价格也不同。16斤到180斤的桃认购价在100元到1000元之间。您可以在认购的同时享受平谷区门票、民俗餐饮、住宿等等优惠。 哦， 哎，这人打包销售、 这个， 这挺有意思的， 这挺好，不错。 因为一般人都想吃到地道的平谷大桃。 对对对对 对， 树都是我的， 而且还是自己种的。你看啊， 这是大帅桃。哎， 大帅桃啊， 哎， 王一桃，高 磊 桃， 哎， 啊，会发现高磊那桃埋的最早。 还有一种桃叫看看桃， 看看桃，好，哦，那大桃。 我们有个同事叫孙看看， 对， 这种桃您只能看， 对，来看一下，吃一个能撑您一年啊，拉。 那么讨厌， 两太 损了，没完 了， 这个 太损了。 我们改说点风雅的事情。 这圆明园移栽古丁香开了，前段时间我们刚说过这个， 对， 嗯。 做了这个移栽。春天呢，当然是赏花的好季节。从戒台寺移栽到圆明园的两棵清代古丁香，后代经过半个月的适应期，现在已经开花。圆明园的如古寒金、福海景区，还有寒秋馆等等，这些景区分布的1000多棵丁香也已经陆续绽放。春风拂过，芳香四溢。 美，再来说一下啊，再来有一条赏花信息啊，山花烂漫，春满香山。目前呢，香山公园山花季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本届的山花观赏季融自然环境、山野花卉、地栽植物、园林小品于一体，布展面积达到2500平方米啊。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啊，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您和那些课外读物的记忆， 对对对， 我准备送给大家一首歌，看看这首歌里唱的那些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 街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更见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塔，上班能搭起一个家， 这首歌叫儿时，唱的全是小的时候一些玩的回忆啊， 对对对， 做的事情啊，什么甜梦中大白兔粘牙呀、 但是 啊、 生活中大家没有时间发表情怀，因为大家都在翻杂志。 哎， 为什么翻杂志呢？ 哎，今天早上我们的节目是给大家带来收获的。 对，还要不要杂志就叫收获？ 哎，对，就是跟大家说啊，我们今天早上说到了翻老以前的老杂志，有很多人说翻出钱来，然后于是 真不是一位两位， 哎，就有很多人现在都在翻杂志，然后关键还有一位真的是翻的就快发家致富了。路遥说今天说课外读物的记忆，翻出老读物里边居然夹着钱，有300、400人民币，已经价值不菲了。 你 看看， 你得注意啊， 哎、你这是不是给猛点点分成？你对不对？你这个自己吞了不还合适？ 因为我们是点子公司嘛， 哎， 谁出了主意？ 哎， 我跟你说，你得，但是你看人家能为什么翻出这个来？ 为什么？ 你注意人家名字和文学的关系。 哦， 路遥， 哎呦，我天哪， 对不对？ 真是啊， 你要想翻出来，你得改名。 我改成了叫什么？ 陀思妥耶夫斯基。 哎，还有不要，我叫莫言。 人还在呢，啊、你抢人家不成？ 哎，来看看啊， 怎么办？ 看看大家的这个回忆。 不是不是，我这还有路况，我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可能天气太好，心情太好，但安全一定是第一的。距离水关长城出口300米处 ，G6京藏出京快到弹琴山啊，弹琴山峡隧道。内侧车道两车追尾，后车一定要注意。 好， 还有望京西到来广营大桥路段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呢，交通运行压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看看星星说了，天天都听，但是好久没互动了。说起课外读物，我从上高中开始就开始买知音啊、然后说那个一直买到2014年生完孩子，书里边的都是一些真实的事情，每一期还都有一篇关于明星的真实报道。刚开始买的时候我妈就说我有买这个书的，有买这没用书的钱， 还不如买吃的。到后来我妈自己看上瘾了，每个礼拜都问我新的一期出了吗。 这我给大家报一个料啊，就这知音这杂志李佳佳也看过，他们宿舍一块买了看，那上面可能写了一个，就是这个一个女性遭受到不公待遇了哈，他们宿舍集体给杂志社写了封信，就说这个事儿是多么多么的不可容忍，这应该怎么办。我说后来也没登他 李佳佳。 对，是他值得比 佳佳， 是他值得比 哦，佳佳这个世间最美好的女子。 其实你说哟喂，你们俩演个话剧干什么呀？ 这是话剧里的台词。 哎，你给我们说一个 啊， 就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忙没法去看 啊， 你是不是来一小段？ 来一小段什么 话剧呀？ 哦，话剧啊，这个哎呀，我想想啊，来哪段呢？ 给你黑灯，我给你关灯去。 好，你喜欢看星星吗？我以后带你去星海湖看星星。是不是瞬间愣住了？ 就感觉和日常做节目没什么区别。 没有没有，这个开玩笑，我瞎说的。欢迎大家到时候去看我们主持人版演的话剧啊，《奋不孤身的爱情》。每个周六下午3点啊，来说一说。 很辛苦，哎，很辛苦。 对，艾丽莎说了啊，说小学的时候呢，每天伴随我的就是《西游记》，天天放学之后呢，缠着同学到他家去看。到初中的时候呢，手里天天捧着一本《水浒传》，书是哥哥上初中的时候买的。爸爸还因此揍了哥一顿，说哥你不好好学习啊。高中的时候呢，会去书店租书看。到大学那会儿，疯狂迷恋这个叫什么《 暮光 之 城》 啊，把四部电影全部看完，有声书全部听完，买的四本《暮光》的英文原著全部读完。 可以， 到现在还会时不时的去看一看，听一听。厉害了，这个 英文水平可以， 我这个绝对啊，您都达到这个程度了，那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歌名你一定取笑了半天。 没事，让大帅带您去看星星。邢红辉说，我的第一个课外读是中国少年报。 哦， 这个我看过，我有印象深刻是洋葱头历险记，它让我知道了外面世界的许多许多。 其实要说的话，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本课外读物叫金银岛，不是有多少人 美国的，我看过 那本书， 我看过， 当时就沉迷在里边。 对， 因为尤其是我家又在海边，我天天我爸 看着船长， 对对，天天我爸说你别老盯着那船看啊。 哎，你真的会出海吗？ 我会划船啊，就各种划。 打鱼吗？ 我打鱼，我也会撒网啊。来，接下来时间， 哎，真的 会撒，真的会撒网， 然后捞上 炫网 啊。对，我知道，就这样。 对对，打开的，对对， 有成果。 那个是有技巧的 啊。那当然，那当然是。 改天去 广播里展现不了， 哎，展现不了。改天我上通惠河试试。然后那个， 喂，你好啊，有个人呐。 接下来时间给大家说点奇闻异事吧，好不好？说一条，回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 鬼怪都躲在床底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其实今天引出我们互动话题的也是这条新闻。 对对对， 就是有一个叫《纽约客》的杂志啊，它融入音乐封面，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是这是4月16号出版的《纽约客》最新杂志封面，春之声试图传递给这个读者一个音乐的封面啊。 春天来了，让音乐告诉你，这是将于4月16号出版《纽约客》最新杂志封面《春之声》试图传递给读者的信息。 嗯，《 春之声》呢是《纽约客》创刊以来的第一个音乐封面。您要是打开《纽约客》的网站，将光标移动到这期杂志的封面上描画的八段短小的五线谱上，便可以聆听一系列以春天为主题的旋律，包括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春》的第一乐章，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以及来自美国知更鸟的《鸟鸣》等等。 哇， 太浪漫了，我觉得。 对啊，当然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就是 视频吧，我觉得这个事儿 也得可以找一找，看他那个网站。但是我们今天就有点这想到了，大家可能读过什么样子的课外 读物 啊，所以咱们来一起看一看大家的吧。静静说，我小学时候读的杂志好像叫《东方少年》，里面有一篇文章说的是皮皮鲁和几个罐头小人的故事，作者我忘了，只清晰的记得故事内容。30年后呢，我凭着记忆给上小学的儿子讲了这个故事，他特别爱听。几天后呢，我带他去甜水园买书，无意中发现了《皮皮鲁和罐头小人》这本书，原来是郑渊洁写的，然后很欣喜的给孩子买了一本和全套的这个系列的书。 对，然后您肯定先看了一遍。 哎， 打着孩子的名义买东西，这是现在很多爸妈的强有力的证据。 哎， 还有杰子说了，这个话题我必须要互动一下。我印象里的课外读物还是比我大九岁的哥哥给我借的，像格林童话呀、故事会呀、还有一些外太空探索读物啊，我都记不住名字了。小时候没别的爱好，就是看书， 多好。 不过现在从事的行业是跟中医相关的，看的书啊也变成了《黄帝内经》等之类的中医类的书籍了。但是您看，养成的还是阅读的习惯，要不然您这《黄帝内经》你也读不下去啊。 那更读不下去了， 哎， 这不难着呢。 嗯， 不忘初心说，我从姥姥家翻出来一套小说，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基督山伯爵》。 哎呦火！ 知道讲的什么吗？ 哎，不知道。 复仇。 哎呀 ，舅舅上学时候买的，当时拿回家看不下去，感觉外国太生涩。 我读不了国外的名著。我真读不了， 记不清人名， 记不清人名，包括我觉得他们说话的方式跟我，就是 不一样。 对，他们说话的就是那个语言表达的方式，我老感觉很多废话。 就你说的话有用？ 没有，不是，他就老感觉，尤其你比如说，哎，我一会儿给你举几个例子啊，你先读完这条。 一会儿没什么时间了，人家还说了，感觉大仲马绝对是个厚重深奥的人， 嗯， 没有阅历绝对写不出来这种有经历的书， 嗯。 后来没事我就看故事中的绝望与希望。人的本性总是给我很多感悟，后来我就喜欢读一些世界读物嘛，悲惨世界、牛虻、福尔摩斯，哎呀，这些书让人很震撼 啊。对，你再读几条我给你找，反正就是我老读到有一些他们的段落写的时候，我就自己，这是我个人的爱好啊，这个、 个人的见解， 不是，就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我可能不太习惯他们的表达方式。你再读读看，还有大家其他的啊， 但是你要注意时间啊，真的不多了 还有一分半，我抓紧找啊。 对对对，这儿还有呢，这个销售故事会看的最多了啊，还有看大众软件、家用电脑与游戏、电脑报三大电脑杂志，还有发图片的，直接发了一个《大闹天宫》上下集，把当时《大闹天宫》的动画片变成了连环画。 哇、 喜柱说我也看过科幻小说，故事是把人或鱼冷冻几年以后再融化了、用科学的方法让他们复活。 嗯， 我就盼着这一天。你怎么样了？ 我还没找着，算了吧，改天我找着给大家。 红与黑呀、你看的 是 对对对，我找了红与黑、对， 他写的话是有点梗。 对，这有一些地方就感觉 你先看看《基督山伯爵》，一定不敢 啊。哦，知道他其实外国有一些就是名著还是那个，但是我有的真的记不住人名，他那外国名我看了前面 记第一个字， 看了后面吧，我后来想这人谁呀、我得回去翻过去。但是我看过一套最多的那个外国的，就是那个什么福尔摩斯侦探，还有希区柯克的书。 哦，希区柯克后来把他的短剧都变成了书来。 对对对对，我全都看了他那些侦探的书。 哎呀，你这心思太可怕了。 不要惹我， 以后就不跟你一起做节目了。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 我是大帅， 我是王一，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变。 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五六八八